考第四番衔接。第四番衔接其实应该不难哦。Vicky 说，那个 Vivian 说听到后面觉得很难。你说那个听以前台北的录音是不是？其实哦，第四没有绕出来是吧？好。十番显见呢、啊，我就跟大家预告啊，十番显见呢、啊，我们讲其实还在铺陈当中啊。年经比较难的，我觉得难进入的是十番显见之后的那一大段，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但是能不能开悟，在那一段，那一段讲完之后啊，大半年时间后面，这说老实话，你今天不上课，你自己要看都看得懂，你只要拿一本注释，你都看得懂，那。那一段我们就看看是不是可以互相帮忙撑过那一段啊。那个 Carita 他们那班基本上已经全部都结束了，最难的部分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他们班是已经头已经伸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加点油啊。那个十番显见啊，你每一次在看每一番显见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去想一想到底啊这一番显见在讲什么，你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记得，那你是不是要记得它可能在讲什么？像第一番显见，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啊。第一番显见，当然它就是告诉你说，能见的是性，是见性。见性是什么？见性就是，其实就是如来藏的那个模型，对吧？我们说，因为现在没办法直接跟你讲如来藏，所以呢，就讲一个跟如来藏非常相似的东西，就是本尊没出来讲他的照片。那照片长得跟本尊其实一样，但是它是不是本尊？不是，它是一个照片，所以偏真，它有那么一点点妄。为什么它是照片？你就用这个概念去学就可以了。所以第一番显见就告诉你说，哎呀，其实能见的是见性，是如来藏，不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是肉眼，你的肉眼是生灭的，对吧？但是这个见性啊，是不会生灭的。那么所以第一个告诉你，显见是性。那再来呢？第二个告诉你什么？第二个告诉你，见性是不会动摇的。他用我说我个人说我很喜欢这一篇，因为他用客人呐、啊、跟灰尘对吧？客尘来比喻我们的烦恼。哎呀，来来去去啊，但是呢，客栈的动啊，但是那个广大的空间不会动，所以他就告诉你，我们真正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的真心本性，我们的真如啊，真如心啊。或者我们的如来藏如不动的，那我们也说啊，这个阿难在这个地方呢，哎，他很有意思啊，他有一点点开悟的。阿难其实跟我们很像啊，有的时候好像听懂了，可以讲出一些大道理；有的时候呢，他又缩回去了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阿难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啊，那佛陀问他说，见性有没有动，或见性到底有没有静止啊？那见性，他阿难说什么？他说我的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就是说，我的见性根本连静都没有静，又怎么会动呢？或者我的见性连动都没有动，又怎么会静？他真正要讲的是啊，这个见性或者我们所说的如来藏啊，不来不去啊，或者说这个如来藏的如如不动啊，这个如如不动，你不要想成它是，动了之后不动啊，它这个不动是又非动又非静啊。这个不动是他从来没动过，所以他也不会静啊。他从来没有静过，所以他也不会动啊。他是比样动跟静的如如不动啊。你一定要参禅，你这种地方你要能够参得进去。所谓不生灭啊，并不是有一个生灭啊，把生灭给灭了就是不生灭啊。你一定要你这个 key 你要抓得到啊，就是说他其实超越生灭跟不生灭。那个东西叫做不生不灭，绝对不是我们说哎呀这个不生法相啊，金刚经会讲啊，最后这个会讲不生法相。什么叫不生法相？并不是说你有一个法相你不把它生出来，不是的，没有超越了法相跟非法相，那个才叫做不生法相。所以你要放掉所有二元相对的概念，那个东西才是实相，这个你一定要注意啊。好，再来啊，再来是说，第三品，然后第三品啊，告诉你啊，这个显见不灭，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啊， 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这一世啊，或者是我们一直投胎，我们每一次的生命啊，叫做分段生死，是生灭的，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是生灭的。但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见性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生灭。其实它所谓的没有生灭啊，是说它根本没有被生出来，它也不会灭掉。你要被生出来之后，你才会灭掉嘛。记不记得那时候《金刚经》有讲啊？你生了之后啊，才会灭啊。然后我们又说什么呢？如果你今天没有生的概念，你就不会有灭的概念。那不生不灭是什么概念？因为你今天已经有了一个生灭，你才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概念。如果你今天连生灭这个概念都没有，你就不会有不生不灭。所以这边所讲的见性无生灭，这个不生灭啊，这边的不生不灭是连生灭跟不生不灭都已经超越的那种情况叫不生不灭。所以大家你去试想，我们金刚经或者是这个心经里面讲的这个空性，你再去想一下空性，你想真正的了解空性，你再去想一下，空性是对于什么？是对于没有空性，你没有证得空性的那个相对而言会有个空性。当你真正证得空性的意思的时候，连空性都没有。你今天有一个空性，一定是有一个没有空性的东西，一个对面。所以你今天啊，到最后你学到最终那个实相是连空性都放掉了，那才是真正的实相。如果你还，我们都说嘛，空性是一个模型，对吧？就是一个实相的模型。如果你还执着着有一个空性，那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所以到最后真正的空性是把你所理解的空性都放掉的时候，你就真的证得实相了。实相也一样啊，你说有一个实相是什么？因为有个非实相，你到最后是连实相都要放下，那就是真正的那个状态了，连实相这个名字都不讲了啊。真是相对于妄啊，所以你在看《金刚经》《楞严经》这些禅宗这些经文或佛这些，其实都是了义经，这些大经。大经你一定要有一个抓住一个窍门，就是到最后所有他想帮助你了解的东西最后都要放下，因为他所用的所有的名词帮助你了解的那一些，也都是人类的语言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模型，是来模拟那最终的那个状，最初或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当你全部明白的时候，这所有的文字你也得放下，因为实相空性都是对于非实相、非空性而言而存在的，你的真如心也是对着你的妄心所存在的。当你妄心都没有的时候，哪来的真如心？真如心也没了。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点，那个禅宗啊，你才参得进去。好，那第三呢，就告诉你说不生不灭。第四告诉你什么呢？显见，我看看，不施。好，不施是什么？不灭跟不失不太一样哦，不灭是说它不会消失啊，但是有可能你失去了它，但它没灭嘛，对不对？它是告诉你第四啊，是告诉你不失。不失是什么？不但不灭，而且你不会失去它，它从头到尾啊，都在你这个你模拟宝珠都在你的口袋里面，从来没有失去它，只是它被你的口袋啊给遮住了。被你的贪嗔痴所遮住了。所以整个修行所谓破妄显真啊，并不是说妄以外还有一个真哦，你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绝对不能弄混了，妄以外没有一个真了，妄消失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真，但是你要记得啊，当妄消失的时候也没有真了，对吧？因为真是相对于妄而存在的。现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就是把那个遮住真如心外面的贪嗔痴，把你一层一层的拿掉，全部剥掉以后，剩下的就是那真相。你就这么去想，绝对不是说还有一篇道理要告诉你真相是什么，不是的，真相就在你的自信当中，现在被遮住了，我们只是现在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是把遮住真相外面的那个恐怖力，把那个贪嗔痴，把那个无明给拔掉。所以第四啊，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第四是讲了一点还是都没讲？哦，那个地方，那请问大家同学，大家圆妙迷心保明妙性，现在有没有人记得？ 我记得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一句，然后最难的也是这一句，对不对？圆妙明心，保明妙性。好，我再来，课堂上的同学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哎，不错啊，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妙，那妙什么？妙就是极，对对对啊。然后呢？不错啊，不错，哎呦，不错哦。我得请大家吃饭了。其实啊，圆妙明心，保明妙性啊，真正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啊？其实你看看，就是观自在。你观自在菩萨，你观了才能自在。自在呢，要继续观。你就这样把它想成，你的如来藏啊，是处于一个极静的状态。哦，那么极静应该我们反过来讲可能更容易进入这个逻辑，你要去关照你的如来藏，它才能够清明。那么你在极静清明极灭的这个状态之中呢，你要继续去关照它，它才能继续保持极照，就是极那个极灭的状态，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所以极而常照，照而常极。这个妙明心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啊，心跟性啊放在一块儿，可是是前后两句话的时候啊，这个心啊是比较偏向于体性，那这个心啊是比较偏向于相用啊功用它的功能，这个性呢是比较偏向于体性，那这个妙字啊，我们说这个明妙性啊，你看看妙啊，你就是在这里啊把它解释成这个极灭。极灭哦，我讲过好多次啊，千万不要以为是枯极啊，生命现象消失了，不是的，这个极灭是所有那个灭啊，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处于一个非常清净哦，一个非常安静、清净、光明的状态，叫做极灭。所以这个妙字啊，有点像极灭的意思啊。那这个明呢，明当然就是照耀，对吧？光明嘛，因为那个如来藏是光明的。光明，所以它有照的功能啊，所以明妙性是什么？就是照而常极，对不对？这个体性是照，所以它能够常极啊。那这个妙明心呢，因为它原来就是极灭的状态，所以你要发挥它的功能啊，所以呢，它就是极而常照。只要能够了解这边呢，已经过关了。已经过关了，已经很棒了啊！因为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就是心法了。极灭的时候，你要时时关照，关照之后呢，你能够继续极灭。所以观自在啊，自在观啊，你不观就没办法自在了啊。所以以后啊，学学学，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学禅宗这一脉啊，所有的经文，它其实全部都是互相通的。全部都是通的啊。那么后来我们还有讲啊，说这个前面所讲那个白法，对不对？有这个诸法有分成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啊。无为法当然就是不是因缘生灭的嘛。那这个有为法呢，就是因缘生灭的。因缘生灭的，我们至少要有知道有色法跟心法吧，好歹最起码。其他的你说不管了没关系，我也觉得你不懂就算了。可是色法跟心法这两个得懂。如果你记不记得色法心法，你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个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是什么？是心法。那色包括啥？色包括外尘，那个眼耳鼻舌身嘛，那个意不算，因为意不是色嘛。外面呢，色身香味触法。大概有色法跟心法，你能够记得这样够了，足矣啊。那无为法就是不是因缘生灭的，它有六个无为法，但是那六个无为法其实全部都是在讲如来藏，都是在讲我们的真如心啊，只是用不同的 perspective 在看这个事情。那台北有个同学很厉害，他问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说这个有为法、无为法就是诸法，诶，诸法由心造哦，他这样问呢、啊。那诸法由心造，那难道无为法真如心也是心所投射出来吗？这不对哦。我说哇，你问的这个问题实在太棒了。圆因法师就在他的注释上有写了这么一段，他说啊，没错，为什么？因为真如心那些有为无为法也是相对于有为法而存在的。你如果 没有了所有的因缘生灭法，你根本就没有无为法，明白吗？所以连无为法、如来藏都是你心、你那个内心所投射出来的。你有没有办法抓到这个点？无为法，如果没有有为法，也不会有无为法。无为法，有为法全灭了，无为法也没了。所以无为法也是你那个真心本性所投射出来的。我们现在在讲真心，你说真心是真实，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抓着真心是真实，你又陷入另外一种无明了。因为当所有的妄心都止息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过，根本没有真心这回事儿。你一定要能够抓到这个脉络，这就是后来最难的。所以那个九八地、九地、十地菩萨，他最后要放的就是那连那一念真心，他都要帮你要证得那一念真心的那个念头都要放掉。如果你还抓着有无为法、有真如本性，那不行，你又陷入一种执着。所以禅宗到最后就是要全部能够全部都放掉，连正德的那个真如心的一念心的那个念头都要放掉，你就真正大觉了，就真正大觉了。大觉是什么状态？我跟你讲，大觉就是你什么也不知道了，就是你也没有想去知道，你也没有知道什么事情，那个就是大觉。因为当你还要想要知道事情，或你还能够知道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陷入什么状态吗？你有了能所，有一个能知道的我，以及所知道的对面。他叫他真正最后的大觉是连能知道的自己跟所知道的对面都没有了。哦，所以真正的觉不是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是啥也不知道了。因为所有东西你根本就知道，你也不会想要去知道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好，那第四品的后半啊，其实不难。为什么呢？第四品后段我们就只知道需要知道一些粗略的东西就行了，而且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一段上次有讲嘛，就讲了一滴滴是吧，要开始讲。好，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也不看经文，我们呢、啊、就把原来那张纸也不要拿出来，我也闭着眼睛讲，你们也闭着眼睛听就可以了。你们呢、啊、就去想原来的这个如来藏，我们讲过很多次啊、哦，就是一个大觉光明，对吧？真空，我们讲说这是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每一个众生最原始的状态，你真的它就是一个光明，一个觉知，就是一个完全大觉的一个状态里面。没有任何的能所分别，你就去想那是最光明最清净。为什么说很多字眼说用这个经啊，其实啊，他说用哪个字去形容，它是完全没有杂质，没有任何一点杂质，你就去想那个状态。但是啊，当初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说一念不绝这个东西，后来楞严经全部都会详加解释。他说那个一念不绝是什么样的一念不绝，就是你原来其实在一个完全觉知的状态，但是你忽然搞不清楚自己其实原来都已经觉知了，所以你就好想要知道哦，你好想要看到哦，你好想要觉察到，你好想要觉哦，这一觉就完蛋了。因为你原来就是处于这最完美的状态，结果你反而想要去知道一些事情，或想要去感觉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完蛋了。这个就是我们当初的一念不绝。你一旦想要去看到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能跟所的概念就出来了？好，那你知道那个光明后来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那个光明啊，就因为你的一念不绝，因为你想要知道或想要看到，它产生的那个光明变成了有点像是晦暗的虚空，原来是真空，后来开始变成一个晦，你就想象的状态是一个晦暗的虚空。那个晦暗啊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其实还是光明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变成灰不溜秋的，它就不再是原来那个大放光明的光明，它开始变成比较晦暗，从真空啊变成了晦暗。然后它那原来的大放光明呢变成了无明，所以那个整个空中啊就变成了有一些光明有一些灰暗的地方。然后啊，因为啊我们继续的想要看啊，继续的想要觉，它的这个灰暗的地方啊会开始结成一块一块的，它原来灰暗啊还可能可以看得穿透， 它开始那个灰暗啊，就聚集变成一块一块的色相，就是一块一块真的没办法穿透的那色块啊，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地水火风就开始出来了。以后会详细解释，但你就去记得那个色啊，那个色的块啊就开始出来了。地水火风的概念慢慢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形成了啊。那我们所讲的那个一开始一念不绝啊，是我们三系将里面所讲的那个业相啊。大家如果有那个纸，我知道有人在看，有那个纸你就会知道那个业相。业相是什么？就是从光明啊变成无明，从那个真空啊变成了那个玩虚空。那个玩虚空长的就是有一些光明，有一些灰色。诶，这个影像出来之后啊，你知道你那个你就开始转向，怎么转法？哇，你真的开始有能见哦，见闻嗅尝觉知的那个功能开始出来了。以后楞严经都会细讲，那见闻觉知的那个功能开始出来，那个转向开始能见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啊，那个地水火风啊，那个灰色的就开始结块，之后就现象，那个一块一块那个色相就开始出来了。那个时候啊，那个锁啊，那个现象就整个东西开始出来了。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你到现在为止都还在三系相里面，事实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种子，你还没有变成六粗。所谓六粗是什么？就是哇，你身体真的有身体出来了，眼睛看得到了，现在那个眼睛都看不到了。我们现在只是在讲哇，那整个变化的过程。然后后来呢，你自己再去想，那个色块开始是不是转成六粗，是不是就变成你的那个记不记得我们说你的那个色受想行识的色，你的色身是不是地水火风变出来的，加上你的那个根啊，以前我们都讲过啊，你的身体开始跑出来了。你的身体跑出来，人还没有完全登地哦啊，你知道你的身体跑出来之后你要加什么？你要加你的脑子啊。你的脑子呢就是那个能，就是那个妄想。所以他告诉你，地水火风所造成的那个身体是我们的色身，但色身是不够的，还要加我们的心意识。你那个妄想的意识加在一起，就是真正我们人的那个五蕴色身出来了。他这一段啊，只是用一个大概的文字啊来解释给你听，后面都会细讲。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经文，我现在讲完之后，如果你听懂这个经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而且这个经文整个这个人啊，气世界，就是无情世界，以及我们的身心啊，整个这些众生，各种不同的众生是怎么跑出来的，在楞严经后面全部都会细讲。这边呢，它只是有了那么一个伏笔，告诉你可能大概是这个样子哦，你只要有个大概想法就可以。细节呢，我觉得不需要马上知道。他说你看啊，晦昧为空，对吧？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光明啊，真空一念不绝，是不是就跑出来了，就变成了那个灰暗的玩虚空。所以他说晦昧为空嘛，现在不是真空了，现在是玩虚空了。然后再来呢，空晦暗中结暗成色，有没有？空晦暗中本来是有一部分是光明，一部分是那个灰暗的，那个灰暗就聚集在一起，哇，最后就变成那个没有办法穿透的色相了，结暗成色。然后再来呢，色杂妄想，这个色是我们色身啊，记不记得色受想行识？我们说那个色是包括地水火风以及什么，你的根眼耳鼻舌身，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色身？他说色杂妄想，妄想是什么？就是我们这六意识嘛，你每天是不是在那里打妄想啊？色加上妄想呢，想象为身，就是这个想就是你的第六意识，象呢就是你的色身，你的第六意识加上你的色身就真正变成你整个身体啦，就真的就是你的那个身体了。再来呢，什么叫做这猜都猜得出来了，聚缘内摇，去外奔逸，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我们先讲对外的好了，对外大家一定，我相信猜也猜得到，去外奔逸是什么？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嘛，对着外面的这个眼色身香味触啊，对不对？甚至你的这个意对着外面的这个色，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是不停的在那边作用，心随境转，对不对？去外奔逸，哇，这外面的这个真有意思啊，不停的在这里随着那个外境转动啊。聚缘内摇呢， 内爻你就把它想成，其实有两种讲法，你可以把它想成你的意啊，你的心意识是随着那个法尘在动。法尘是什么？这个地方我怕有些人已经忘记了，我就再讲一次。眼耳鼻舌身啊，对着外面的什么色声香味触。那有没有人记得我们说色声香味触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像泄露的影子，对不对？留在你的记忆里面，那个叫什么？那个就叫法尘。你的意识心是不是去抓那个法尘里面的资料，对吧？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记得哦。你的意识心，你看啊，我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苹果，我的眼睛先看到一个红色圆圆的东西在我前面，我做了一个 process， 我这个 data 是不是马上变成了一个法尘，对不对？这 split second 结束了，然后呢，我的意识心再去 access 那个法尘里面的 data， 才说哦，根据我的教育，我的知识，这个东西是红色的，叫苹果。这个 SOP 你还记得吗？你这地方不能弄混哦。我再讲一次，你的眼睛看到外面有一个红色的圆的物体，这是哦，你的眼睛就只知道这么多而已。它把这个红色的圆的物体吸收进来了，做一个 process， 丢到了你的法，就丢到了一个 database 里面，那个 database 叫做法尘。之后你的第六意识才去 access 那个法尘的那个 database， 说哦，因为我有一些 rules 可以 apply， 这个东西叫苹果。所以意识跟你的眼睛不是在同时间作用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它是在一前一后，只是说对于我们那个一前一后的 split second， 因为太短了，所以你没办法分别，你以为是同时作用，但事实上它不是同时作用。哦，现在你就算现在科学它也是这么解释，所以佛在2500年前它就这样告诉你，是这么解释给你听的，所以它很厉害。它2500年前就告诉你，眼睛先 process 之后，你的意识才去抓那个眼睛所丢进来的 data， 那个东西叫法尘。所以聚缘内摇，内摇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你的心意识去抓那个法尘，你是不是就一直在抓三天前发生的事情，根本那个人都现在不知道到哪去，哇，那个人曾经骂过我啊，或那个人只是随便讲说，哎呀，你长得真美，我们就美滋滋的，一直在想说，那个人说我好年轻啊，只有18岁啊，那个人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他搞不好说了一句谎话，然后我就聚缘在那内摇，哎呀，不念想，你知道我就18岁啊，开心的不得了，就是这样子，你的心啊，会内摇。早的3年前、30年前，人家跟你讲你长得很像18岁，就是你30年后你还在想自己长得很像18岁。还有呢，就是人家从来也没讲过半句话，自己在那里打妄想，是不是？那个人可能害曾经害过我，猜想他又要害我了。那在那里聚缘内摇，他说啊，你啊就是这样子聚缘内摇，去外奔逸，每天就在这过日子。好，就这么简单。他其实。我这样讲呢就很简单了，这个课文。然后呢，昏扰扰相，扰两个扰字，一定是一个外扰一个内扰嘛。一个是外扰一个是内扰，就是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这昏扰扰相以为心性。对不对？什么叫对外什么叫对内？其实对外就是眼睛丢一个，你要 process 是苹果。那一个 耳朵丢进来一个，你说哦，那个是 music， 好听的 music， 不好听的 music， 你每天要配合着你的眼耳鼻舌身在那儿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外面什么事情没发生，你脑子还要继续幻想啊。每次到夜深人静啊，开车的时候啊，坐那发呆的时候就来了，自己幻想一堆事情，不管是被害妄想症呢，还是觉得以后要发大财了啊，或又担心家人怎么样，反正大部分你可以去想一想，你自己在幻想那个出来的那些想法versus 真正有发生事情的百分比到底多少？我觉得幻想的时间应该是多于真正发生事情的时间，大家去稍微想一想啊。所以他说啊，这个东西啊，我们就误以为就是我们的心性了。一迷为心啊，就是你一迷惑，你一颠倒，一迷惑，你就以为，你就误认为那个昏扰扰相。那个聚缘内摇去外奔逸的那个昏扰扰相的心，就是你的真如本性。你一迷就以为那是你真如本性，事实上那是什么？那根本是你的妄心，对不对？第六意识，然后你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什么意思？你一迷惑就以为那个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心，而且哦，你觉得 这个第六意识心就在你的身体之内。记不记得阿难七处真心？佛要真心在哪里？阿难第一个就说心在身内，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心在一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嘛，对吧？大概觉得心就是自己的第六意识，是自己的脑子，就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是错的。你看他这边这么白话，全部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事实上，你不知道色身啊，这个色身啊，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心中悟。”他说啊，你啊就搞不清楚你自己的色身哦，你自己的身体啊，五蕴合合的这个身体，从内是自色身，外到哪里？到整个山河、虚空大地。其实都是你妙明真心中的所投现出来的，全部都是你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你知道永培是我的如来藏，基尼也是如来藏，阿宝也是我的如来藏，这桌子也是我的如来藏。而对于阿宝而言呢，我基尼永培我们都是阿宝的如来藏，只是我们有一些共业，让我们共的如来藏有了一些共同的经验，但是呢我们又各自有一些自己的别业，这个都是后面会接着讲的。因为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别业，所以当我们面对相同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体会，就是这意思哦。那我们大家如来藏最后其实是不是有说过，所有的百川啊会到同一条大河，到最后所有人如来藏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就这意思哦。只是呢那中间发生了做梦的状态，那梦中啊又有无限的众生，无限的众生又做了无限的梦，反正那个到时候再说吧。好，他说啊，譬如澄清百千大河，他说啊，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误认为你自己的这个那个迷乱的心，以为你的真心本性。他说你知道吗，我用一个形容告诉你，他说就好像啊你有一个澄清的大海哦，百千大海就是一个大海了，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澄清啊，非常没有波澜的一个大海，你不要了，弃之，唯任一浮欧体。你知道什么叫浮欧体吗？就是那大海，澄清的大海你不要，那大海上面有个小泡泡，你就抓着那小泡泡不放，然后啊你以为目为全朝穷尽盈薄，你以为那个小泡泡就是大海。他说你现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放掉一片无望无际澄清平浪无波的大海，你不要抓着上面有一个小泡，你抓着那小泡以为是你的真心本性，但是那大海才是你的真心本性，那个小泡是意识心，是妄心，你抓着不放。所以佛才说，哎呀，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啊，是没错吧？对，汝等即是迷中被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说为可怜悯者。是不是我们曾经有讲过他那个举手，对吧，往上举往下举，你就老是看着那个手背是上还是下，你为什么不能明白那是同一个手背呢？他说你呀、要放掉啊，你要放掉那分别心啊，我们不是有说过吗？你知道我们很可怜啊，我们一世啊，我们的教育就让我将近我们这所有班级同学都一样，我们类似的情况，大概同样类似家庭背景出生啊。那个我觉得其实不管啊，大富人家、小康人家啊，或穷人家都一样啊，父母对我们有期望啊，就把我们教育告诉我们要出人头地啊，我们就为了要满足啊自己啊这个父母的期望啊，这个祖宗的期望啊，自己对自己的期望，说很努力啊。我很努力，有一些人啊很幸运，他刚好走的那个事业的那条路，或他后来人生发生的一些机缘也是让他开心的。但有一些人不是啊，他很努力，吃了很多的苦头啊，受了很多的苦啊，他其实就为了希望闯出一条路，他不见得开心啊。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因为一个价值观，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为了达到某一些目标而能够光宗耀祖，或让别人看到我们能羡慕。其实事实上佛说这是可怜悯者啊，你那手背往上举往下举，你就不能看，你为什么你的能力就只能看到它是往上还是往下，你为什么不能看到它是同一条手背？所以你要能够啊，就是我们自己啊，那大爷50岁也差不多了，那学佛之后啊，是不是能够开始做一些让我们自己能够开心自在的事情？ 哦，这很重要。那个父母的期望，我们也活了50年，也差不多给也满足了他们了，不满足也满足不了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不用再为外人的眼光而活，你要为自己活。那外面的人呢，如果因为你没了什么而不跟你做朋友，我跟你讲就算了。我们都40-50岁了，我跟你讲，那些朋友不做也罢，那是你朋友的人，他就是你朋友，我就这样跟你说吧。你根本不需要，我就前两天我就在跟我两个好朋友讲，我说哎，我以前好想换大房子哦，我说我现在也不想换了。他说哎，你怎么看开了？我说换了还是你们三个人来我家，对吧？那大房子小房子你都会来我家，我干嘛换？然后我换了大房子你也不会对我更好，你只要我请你吃饭而已。那我小房子之后呢，你也不会不跟我来往，然后你还要请我吃饭。我说不用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我不需要再为了外人看我的眼光而去努力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就这么样子。我觉得50岁可以开始活得自在一点。那还有就是你们对你们的孩子啊，你尽量能够让他，我觉得其实他能够开心做一个好人，我觉得很重要。你给他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很重要。能够尽量的帮助众生，然后能够有一个平等的心态啊，不需要太执着，我觉得那是给他一个好的人生观。我觉得反而要告诉他怎么样能够发达，我觉得那更重要了。就是能不能发达各有天命，他也不见得想发达。我像我跟我哥哥两个人个性，我小时候呢就喜欢名牌，想要赚钱，我哥哥就是什么都好。那所以我妈发现呢，对于我来讲他也不需要要我干嘛，我就自己很努力。可是对于我哥哥的这样子一个个性的人来讲，你不停的鞭策他，要他能够成功立业赚大钱，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你就是要能够看到他的本性能够加以开发，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然后不要把世俗同样一个价值观灌输到每一个小孩子的身上，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一代有被父母有一些期望，那我们就不要再同样事情发生在我们下一代身上，这样就对了。这个是第四瓶，有没有问题？大家休息两分钟吧。 就前面讲说那个对对，分别隐士内守悠闲，是的是的是的，就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因为你只要记得第六意识它 axis 是法尘，法尘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眼耳鼻舌身去跟外面色身香味触发生很多事情，就泄落下来那个影子。那泄落下来影子，我们说圆影，对不对？圆第六意识其实圆的是更虚妄的东西。你眼睛还直接看到了一个杯子，第六意识是那后来发生的事情泄落的影子，我还一直去抓那个影子，所以是妄上加妄。所以第六意识其实它是一个妄心再去 process 一个妄想，而且是妄上加妄的妄。你的眼睛是一个妄的眼睛去 process 一个妄的杯子，但是它好歹还是 first hand information、right? 你的意识是你的妄心去 process 一个 second hand 的妄的假的东西，就更虚假。你现在觉得不难了吧 Vivian？ 那个第五品啊，叫做显见不还。你要去了解不灭跟不失还有不还中间的差别是什么。不灭大概大家很懂，它就不会死翘翘，它就一直存在着。不失呢，就是说哎，它都在你的口袋里面啊，你是不会失去它了、哦、它一直都跟着你。什么叫做不还？显见无还。还是什么？就是人家借你的东西你是要还的。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财产、名誉、金银珠宝、你的亲情、你的爱情、你旁边所有的人，在我们死的那一天是要还掉的。哦，你还也还不得也还，有的时候活的时候就得还出去了，死的时候呢，怎么样也得还掉了。那个东西叫什么？叫做因缘生灭法。就是所有啊，必须缘分具足的时候才能够拥有的东西，那些东西啊，都是要还的。就刚刚讲我们的色身，我们拥有的这所有的一切，你认为真实存在的，你花了一辈子的心血去努力博得的，全部要还。有的时候是活的时候就还回去了，有的时候是死的那天要还。咽气已经够辛苦的了，还要在咽气前把那所有的东西给还出去，所以很辛苦的。所以死亡那个过程很辛苦的一部分，除了病痛还有这个不舍啊， 你对于所有存在东西那个不舍。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因为死亡的过程很痛苦，那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哦，比较运气好的，比较不需要碰到太痛苦的病痛，那这个东西实在是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状况是什么，但是你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说，对于你要还东西的那个 process， 你要让它 make it easy， 你要能够让你最后那一口气在的时候，你还这些东西，你得早都已经放下，慢慢放下，你可不能期待你在咽气的那一口气，你忽然可以放下，那是不可能的。你只会有牵挂，所以你在活的时候，你在健康的时候，你在心态很好的时候，你就要练习着慢慢把这些东西放掉，要让自己知道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是要还的啊，它是要还的。那所以还呢，最主要就是让你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啊是因缘生灭的，这是无常的，那个无还比较重的重点在这里啊。所以不灭是说它不是没有生灭，这不太一样的。有它可以没有生灭，但是你得还掉，对不对？所以没有生灭归没有生灭，那另外一个你是不会失去它的，真如本性你是不会失去它的。那什么东西你会失去它？你的生命啊。那什么东西要还？就是你真如本性以外的东西，包括你自己的色身，包括你的命，包括你所有的一切，那些东西是要还的。哦，第五品最主要是在讲这个，你要把重点啊先给他抓到。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啊，前面这一段就是阿难啊，他自己在讲他的心路历程啊，很简单，这一段就是他告诉你说，他听了佛啊，从前面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教诲啊，他是怎么想啊？他心里想说啊，他说阿难啊，他说阿难，成佛悲咎身悔，就是这个。悲咎是什么？慈悲心啊，救赎这所有的众生啊。然后身悔呢，就是非常真心非常深沉的这个教诲啊，他的发慈悲心讲法给大家听啊。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又怎么样？垂泣插手而薄佛言，他又哭了。你就发现很好玩啊，这个楞严经从头到尾阿难就在那儿哭啊，要不然就是垂头啊，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啊，要不然就是低气啊。他说啊，我虽成佛如是妙音啊，故妙明心圆所圆满常住心地。这个是他所讲的，诶，佛你刚刚讲了四番显见，我懂了哪一个部分呢？他说啊，我懂了原来这个妙明真心啊，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我已经悟到了这个妙明心，就是我们的真如心啊，圆所圆满。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啊，就是元亨利贞的元，大家都知道元是代表什么，开天辟地无始以来，这个元字啊，所以中文 国学程度还是要有的啊，才能学佛经啊。这个元就是元亨利贞，那个一开始出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圆满，这个真如心。他说这一段，他说他跟佛讲说，这一段我是明白了，我们的真如本性在无始以来就是每个人都是圆满的，而且常住心地是什么？常住是不动嘛，而且是不动的啊，如如不动的，而且自始以来就是圆满。他说这个啊，我是懂了，但是呢，下面他来了啊，这阿难就跟我们心里想的好像是一样的。他说，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圆心哦，你看现以圆心云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但是我要老实跟你说，佛要，他说我要老实跟佛说，我现在听到佛啊，或者开悟，或者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佛啊，现在说法音，对吧？法音是什么？佛在说话。你要记得，法音是佛在说话。法音是什么？是法相。你要知道，一个是法相，一个是法性。他这边真的要指出了什么？你的第六意识是攀缘心，你听到佛在讲法，然后你就感觉到你听到了佛法，这个东西是攀缘心在听法音，你得到的只有法相。你一定要把这个层次看懂哦。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是你的真如心，你用真如心去听法，才有办法得到法性。你一定要把这个层次给他弄明白。攀缘心听到的就是法音，佛有讲法你就听到声音，今天佛不讲法了，声音没了。 结束了，没了，那个东西就是法相，那是会生灭的。佛讲话你就听得到，佛讲不讲话你就听不到，那就不行啊。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你的真如本性去听到的是什么？是法性。哦，我们真正希望是真如法性能够真如本性出来，你用你的佛性去听他那个法性，那个才厉害，那个才是真正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我悟佛现说法一现以圆心，他说我是在用我的第六攀缘，第六意识那个攀缘心在听。然后所以现在呢，云所瞻仰，他说哎呀，你所讲的啊，其实我都相信，但是啊，他就讲了一个很好玩的话，他说突破此心，现在莫名其妙忽然的突然之间突破，就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也没做什么，没有 make any effort， 就告诉我说我现在有个真如心了。他说我实在未敢认为本源心，他说我现在不敢承认我有这个真如心。哎，他跟佛讲，我你还这样跟我说，我还真不敢相信，也不敢承认真自己真的有这个本源心地。愿佛哀悯宣示原因，把我一根归无上道。他说啊，那个佛你刚刚讲的我一部分懂了，但是一部分呢似懂非懂，而且不敢承认有这个东西，希望佛再继续开示，看是不是能够讲的更多，让我能够上这个无上道，就是能够真正的上这个能够最后能够证得实相。好，那我们看看佛怎么说。这边都很容易，佛怎么说？佛告阿难啊，我们现在好，先把经文放一边，我就用这个一个比喻了，或者说我先用那个讲一段来给你们听啊，就马上听懂了。现在啊，有一个人啊，你说问月亮在哪里啊？你就说没看过月亮，请那个人啊告诉你月亮在哪里。那个人呢，就拿了一个手指头啊，指着那个月亮，他告诉你月亮就是那个圆圆亮亮的那个就是月亮。那你怎么样呢？你以为啊，他那个手指头，但是你本来应该顺着手指头啊，去看那月亮在哪里。但是问题是你没有。你就看着那个手指头，以为手指头就是月亮。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月亮呢不没搞清楚什么是月亮，结果连手指头都没有，因为你以为手指头就是月亮。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啊用金刚经跟你讲空性，你不知道空性是什么，你以为金刚经就是空性，那你是不是连金刚经都没了？金刚经它不是空性吗？你把金刚经是一个因缘生灭法，你明白吗？然后那个空性是一个真实如来藏，你以为金刚经就是那空性，那你连不带空性你没搞懂，连金刚经你都弄你了，金刚经你都没了。同样的，你在用楞严经在跟你讲实相，你以为楞严经就是实相，但事实上楞严经是一个因缘生灭法，实相是真实的。那你不带实相你没搞清楚，你连楞严经也是，因为你搞错楞严经到底是什么，它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佛一直在说我在讲法，但是你都是用你的第六意识心啊在听我的法音，你就以为我讲的那个讲出来的那个内容就是真相，就是佛法。他说不对的，你应该用你的法性，你应该用你的佛性真如本性去听那个法性。你再听我再讲一次哦，他说阿难，你用你的攀缘心去听我讲的那个法音，就以为那个就是真如心，就以为那个就是空性，其实那是法音。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就好像我拿一个手指是去指月亮，你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亮一样。所以他这边其实是要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能够用你的佛性真如心去听法性，因为这所有的法音法相外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生因缘生灭，都是要还的。你要真正学得好，你要用清净心去听那个法性才行。好，所以这一段啊，他就意味深长告诉你，佛告阿难啊，汝等上以圆心听法，你都还是在用那个第六意识那个因生灭心啊在听法。此法亦圆，他说其实这个法，我讲的这个法音，佛法金刚经楞严经，或现在嘴巴所讲出的佛，连佛法都是因缘生灭的。他这样跟阿难讲，你这样子听是没办法得到法性。我这一段其实他意思蛮深的， 他说你真的，你说那我就耳朵在这儿啊，你不是在讲话吗？那怎么办呢？他就告诉你，其实你在看佛经啊，这是我自己很深刻的那个领悟啊，就是说你在看佛经的时候，你很专心，你坐在那边时间要够。你看有会回上海被隔离过的同学，可能就比较容易进入那状况。你真的在，我是说一个人啊，不是两个人在房间隔离啊。就一个人，真的，你说像 Wendy， 可能永培都有点感觉。你真的就在那坐的时间够多的时候，你的心就静下了，就清静了。一旦你把外面的那个污染无明给放掉的时候，你的清静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去听同一段的佛法，你去看同一段的文字，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就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他说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用第六意识的攀缘心在听佛音啊，他说这个东西佛音佛法也是原生的，你第六意识也是原生的，然后你看那个佛法第六意识，你去想一想，你眼睛啊听看到的文字，耳朵听到的法音，然后再把那个 data 放到了那个法尘的那个 data 里面，你的意识心在你抓，他说你已经隔了多少层了，你抓到了能够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吗？不可能，你是用一个虚妄的心去抓一个虚妄的法尘。所以他说就好像啊，如人以手指月是人，比人应指。他说啊，这个人啊，有人是不是拿了一个手指去指月亮给你看，那这个被指的那个人啊，就是说想要了解那个人比人啊，是不是因为寻，应该啊是要寻着那个因啊，不是因为哦，是寻着的意思， follow 的意思，应该是寻着那个指头啊，应该要看月，你应该要去看那个月亮，你不是看指头啊。若复观指以为月体，如果你看到那个指头啊， 你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亮的话，就是月的月体的话，那这不糟糕了吗？此人岂为王师月轮，这个人岂只是王师的月轮，没得到月亮，一王岂止，连手指头都没了。为什么？手指就是一个因缘生灭法，你硬要说金刚经就是空性，你硬要说楞严经就是那个实相，那怎么行呢？那楞严经你都弄错了也没了，何以故？他说以所标指为明月故，因为你手指岂止是明月嘛，岂为王指，亦复不是明之与暗啊，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啊，明暗二性无所了故，如亦如是。其实就是告诉你那个明月啊，它是用比喻啊，比喻就是那个真如啊，比喻是那个实相啊，就是那个 无形无相的。而手指呢，你就把它想成就是我们那个金刚经啊，楞严经啊，法华经啊，六祖坛经啊，心经啊，那一些都只是一个手指，是因缘生灭法，你千万别把那个当成实相，就这意思。他说如果你把它当成实相，体性杂乱，一个有为一个无为，一个因缘生灭一个不是因缘生灭的，那你这全部乱套了，连手指也没，就这意思。他真正想讲的是什么？就告诉你说你千万不能用攀缘心去听法，因为法是要还的，是因缘生灭的，攀缘心本身也是因缘生灭。因为下面一段啊比较难，我们呢、啊、就下一次再说。下一段呢，我们下次上课就会把今天所讲的稍微很快复习一下，我们就接着讲第五番显见。第五番显见下个礼拜一定会讲完，因为不难哦，下我有办法把你讲得很清楚，并不难。那么我希望你能够把第六番显见的前面看完。第六番显见一直看到哪里呢？因为非常简单，就可以一气呵成。看到一个最烧脑的那个地方不讲，你一直看到阿难啊，你就看到那个嫌恶非辱吧。第六番显见是不是开始告诉你说，看看啊，显见不杂。一直讲阿难言，然后佛告阿难无经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这段也稍微看一下，因为非常简单。然后呢还有一段是什么，汝应于此分别自他，这段也把它看完，因为太简单了。一直看到哪里呢？看到嫌恶非汝，有没有看到什么云腾鸟飞啊，风动尘起啊，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物非如，你看到这边就行了，就看到这边就行。 对对，下次我觉得讲到这边是没问题的。然后烧脑的再下次再讲，那烧脑太烧了。差不多讲一个小时15分钟，我觉得最多了，一天也只能讲这么多，不然你们受不了。